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晏婴被这些老军门们哭得六神无主，深悔昨日没跟胤禛和胤祥把话交代辞实。罗文接着说：“ 太子也只管放心，我们都是些粗人，心里有什么倒出来就畅快了，怨恨13爷是没有的事儿，我们怎么会和爷们们过不去呢？” 晏婴见众人熄了火，心中略觉宽慰，暗自拿定了主意。啊，这样，债还是要还的，但要变通处置，时限嘛，可以放宽些。啊，你们都是朝廷的柱石，与国家休戚与共，要为皇上社稷着想，在任陪补5年为期，如何呀？他这一说，众人无不心花怒放。别说5年了，就是1年，谁料得定这个4爷13爷还管事儿不管呢？只要不撤差，任上几个大案腾挪下来，区区几万银子何足挂齿啊？胤禛心里不禁叫苦，胤祥早气得一跺脚出了大堂了。胤祥赌气回到千押房，要召集清账的人说话，却一个也不见。因见狗儿站在门口，便问道：“我说，人都死到哪里去了？”“ 爷是气糊涂了，都在书房里候着呢。” 胤祥不言声了，起身便到后书房，果见书房里里外外站着30多个人。施世伦和侍郎游明堂也在里头，都是垂头丧气，相对默坐。胤祥一踏进门便狞笑着：“ 哼，都知道了，爷他娘这副熊样子，丧家犬似的。有些事儿眼下混账，后头谁料得定啊？老师，老尤，接差那会子万岁就给你们打了保票了，老十三再给你们打一层， 真要发落你们乌里雅苏台，十三爷背干粮送你们过沙漠。 施世伦平静地望着窗外，小眼睛熠熠闪着光。我和老尤早就想到这一步了，倒是四爷和你的保重些。我这人摘顶子剥官服已是常事儿了。 游明堂叹道：“ 哎呀，没想到树倒得这么快。瞧吧，两年之内不回成老样子，挖了我的眼。只可叹下头掉这么几十个人，落荒而逃，回去哪里讨生活呀？” 印象指着众人冷冷一笑：“ 哼，你说的他们，你两个是大员，这里干不成调那里，文职里像李福、田文静他们早已安排了出路了。这些兄弟都是我的兵，我岂肯叫他们吃亏呀？” 印祥说着，从书架子上取下一个木匣子，打开了，里头是厚厚一叠渣子，上头盖着兵部的官房。扑的吹去上头的浮尘，自失的一笑：“ 哈，可谓有备而无患。这是去年从兵部弄来的六品武官认书，都是京畿驻防，说不上是肥缺，也算上等差分了。” 众人不禁惊愕地张大了嘴，愣愣地听着印象一一唱名，痴痴地接过委任渣子，却一色的都是千总，分布西山、玉泉、丰台、通州等处，有的是汉军绿营，有的是善普营，有的是锐剑营。这些差事在塞外驻军眼里已经是巴不到的美差了。印祥一一分派，看着狗儿坎儿笑着：“ 十三爷顾不到你们，你们是四爷的人，还回四爷府。我已经跟直隶总督衙门、步军统领衙门和善普营老赵那里打过招呼了，缺都给你们空着，一去就补。只一条，别逢人吹嘘是我给的啊，咱们差事办砸了，没这份体面。” 说罢仰着脸如释重负的嘘了一口气，抬腿便走。狗儿在后追了一步：“ 明儿我们还来应卯吗？” 印祥手一扬，头也不回的大声说道：“ 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算，户部还有个屁事儿做。” 印祥满胸机遇的发胀，土不出暗不下，棉花团子似的塞得难受。一出户部大门，见管家贾平还伺候着，便命令：“回去跟子姑说一声，爷要散散心，迟些回去。”说罢拉马便骑，豁风家的打马直出西直门，大大兜了个圈子，但见城外秋云低暗，百草连天，更觉凄凉。因拨转马头至宣武门，学进一个小巷，远远便听见丝竹清幽，一带粉墙往东，郁郁丛黄拥着一座楼，上面匾额写着太白醉仙四个字，里头一个女子生气正按着弦击节而歌呢：“夜半钟磬寂无声，满座风露清，烛台儿蜡泪叠红玉，青灯独对佳人影，倚朱兰望香关，月明中远山重重，看不清 古道幽静，只听见西风儿吹得檐下铁马叮咚。印象听得耳熟，却一时再想不起。因下马进殿，张眼望时，殿中并无客人，哥是从楼上传下来的，略一沉吟，一屁股临窗坐了，没好气儿的大声说：“人都死了吗？拿酒来。”话音刚落，跑堂呢以脚不沾地的跑了来，因见印祥竖着黄带子，脸上颜色不是颜色，哪敢怠慢呢，忙笑着说：“ 爷，是独饮呢还是待客呀？小店里玉壶春、茅台、口子、三合、奢店、苏合香都有，不知爷是用呢。” 话没说完呢，印祥啪的将一锭大银蹲在桌上，不耐烦地说：“ 听你放屁还是听上头的曲子？各样都打半斤。 大烧缸也要吗？”“ 要。” 恰酒菜上来，上边月歇歌止，印祥左一杯右一杯，五花八门贵贱不一的酒就灌了一肚子， 酒涌上来，想想更气，便再喝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也不知是说是骂，弄得几个伙计躲他远远的，店主也下楼来偷看。顷刻之间，印祥已是喝的眼行口滞，招手叫过掌柜的：“ 我不是妖精，你躲什么呀？来，喝！ 哎呀，这是爷的抬爱，小人没这么大造化，别折了小人的草料。” 印祥头摇的拨浪鼓似的：“ 往日从这儿过，生意蛮好的嘛，今儿怎么这么清淡呢？”“ 哎呀，给爷添一盘子海蜇。” 老板一边吩咐，陪着小琴又说：“ 原是人多的，可可今儿个西市上出红差杀人，客人们都赶着瞧热闹去了。这碗酸梅汤是小人孝敬爷的，请用。”“ 杀人？杀人有什么好干的？软刀子杀人你见过吗？” 老板见他前言不搭后语，满口柴胡，极怕生事，只好着意周旋，奉着香茶，拧着热毛巾伺候着，一边逗他说话出酒气：“ 哎呀，爷不知道啊，今儿发场上出事儿了，刀下留人。” 印祥一笑：“ 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啊，杀官常有的事儿，万岁爷不过想看看他们胆量，逗着玩的。” 老板凑近了，神秘地说：“ 今儿可不是，竟杀错了犯人了，刑场上验明不是正身，叫万岁爷当场给查出来了，那马中堂、张中堂还有佟中堂都去了。我的爷，这可是开国头一遭啊。”“ 什么？”印祥目光豁的一跳，晃了晃头，觉得眩晕的想不成事儿了。 杀了谁啊？怎么就叫万岁撞上了？”“ 爷说笑话了不是？” 老板笑眯眯的：“ 小人也刚听说的，杀的那个人叫张五哥，是别人的替身。听说万岁当场叫了顺天府的人，说叫八爷亲自查办。爷，这事儿轰动北京城了，不出名儿，您老就都知道了。” 说着见来了客就要走，印祥又叫住了：“ 刚才什么人在上头唱歌啊？嗯、哎，是叫的堂子啊？我说我叫来听听成不成啊？ 老板正要说话呢，便听楼上一阵悉悉嗦嗦，接着便下来几个人，一个矮胖子含笑走到前头，接着两个女子，头一个浅红鼻甲，一溜水泄长裙，目动面流，体格轻盈，衫袖微挽，抱着琵琶，十分恬静俏丽。紧接着那个女孩子，个子稍矮一点，穿着枣花碧罗锦绣衫，腰围袖带下垂于膝，月白无领裤下微露紫绢缕，还原脸庞上刀裁鬓角，还带着稚气，头角左壳下一颗美人痣分外显眼。印象不觉眼睛一亮，失声叫道：“ 哎，这不是阿兰吗？” 呀，哎呦，十三爷！ 矮胖子正往门外走，一回头见是印象，急忙学转身来，一个签儿打了下去，满面堆起笑来：“ 哎，您老吉安，小的任伯安给您请安了。” 印祥眯着眼点点头，久勇的打了个嗝，胸前又燥又闷，头晕的想不成事儿，半晌才说：“ 你就是任伯安？九哥府里的？” 任伯安一边抻着殿架：“ 哎呀，还不给十三爷拿醒酒食来？” 一边陪笑着说：“ 小的就是任伯安，先前在九爷门下，前年九爷已经给我脱了籍了。其实脱籍不脱籍，小的都一样是爷的奴才。” 印祥看了一眼阿兰，那两个女子忙着蹲下身万福，年长一点的女子陪笑着：“ 奴叫乔姐儿，其实在江下也见过十三爷的。” 印祥没有理会，只转脸向任伯安笑道：“ 啊，怪大的，我问九哥买戏班子没有，九哥说没有，原来是你这杀财招摇撞骗打了他的幌子啊。那个姓胡的畜生呢？啊，想必也在你跟前了。 爷问的胡二麻子，哎呀，爷怎么认识他呢？这小子忒不地道。上回九爷的二世子典堂会，哎，我带着班子去了，二爷还没听曲子呢，他倒先醉了，站在当院就骂街，扫了二爷的兴头。这样的王八羔子还留得了吗？啊，我打发他守庄子去了。” 阴间店老板拿了醒酒食来，任伯安忙亲自伺候着印祥含上，用小刀削着鸭梨，一头对乔姐和阿兰说：“ 哎，看，哎，捡的拿手的，唱个曲子给爷听。” 乔姐、阿兰脸人一礼，二人点头一会意。乔姐手中琵琶早爆豆家响起，阿兰俯首一笑，唱道：“梨花云绕锦香亭，佳蝶春容软玉屏，花间鸟啼三四声，梦初惊一半昏迷一半醒，柳绵铺窗晚风轻，花影横栏淡月明，翠被射栏熏梦醒，醉观情一半暖和一半冷。”未及唱完，印祥便摇手：“ 不好不好，十三爷这会子没心绪，没一半这个一半那个的，捡着哑的唱一个。” 阿兰怔怔地盯了印象一眼，微微叹息一声。乔姐先手一勾，乐声再起，恰如冷泉滴水，寒冽沁人。阿兰深情地看着醉眼朦胧的印象，慢声唱道：薄暮徒摇，马迎人瘦，西风笛如间，结懒猪头，平烟寒墨，无涯湖莲波飘愁，与故人相依别过，待遇登此扁舟，畏惧着断魂深秋，更坚着苦雨冷苍，翻破风凄楚。忽将返行古道，折不断烟花随滴柳。印象先还闭着眼，两手打着节拍相合，听着曲子幽咽绵凄，屡屡不绝，如泣如诉，蓦然想起自家身世，两行清泪竟不自禁的顺颊滚落下来。朦胧中听任伯安说道：十三爷酒沉了，备一乘轿送爷回去。清理户部亏欠，被太子胤禛昏头胀脑搅扰一番，顷刻间功败垂成。接着又出了张五哥巨案，堂堂帝京天子辇下，国家最高法司衙门居然放走了奸杀梁父的真凶，由无辜的平民张五哥代验正身，代赴法场，被偶尔出访的皇帝本人发觉。事情出来，从六部到大理寺直至顺天府的京官们都瞪大了眼睛，紧张中带着兴奋，不安中怀着期待，眼睁睁看着朝廷等康熙的圣旨。但自那日接连五天不但没有旨意，康熙连六部尚书也没有接见，东华门西华门停止接牌子，除了张廷玉、马琦和佟国维三个人以外，谁也进不了紫禁城。他们其实就住了天街西的侍卫房了，压根儿就没有出来，连个内廷的信息也没有。大故骤起，人人都觉得要出事了。待第六日，圣旨终于颁发了，施世伦调湖广任巡抚，游明堂调江西任布政使，王洪绪擢补户部尚书，魁绪为侍郎，仍由雍郡王胤禛、十三贝勒胤祥管领，继续清理库银，并严令封存现有库银，一概不许私借。这圣旨就下得蹊跷，师友等人若办砸了差事就该领罪，但呢却仅仅平调离任了。王洪绪和魁绪，一个是学士，一个是吏部郎官，都不是熟手，又没有特别的功劳，好端端就升了大司农了。众人正纷纷议论莫衷一事，下午未末失败，康熙下令在乾清宫召见所有阿哥，亲自口谕印字，命令他去刑部清理冤狱，并由马琦领召刑部尚书司马尚、侍郎唐基成、高念东等十三人革职留京待看，同时下旨天下停止勾决一年，所有死刑人犯案卷调京重新审验。接见十分枯燥，康熙坐在龙案后的须弥座上，脸色矮板，一语不发，一口接一口的吃茶。张廷玉和马琦一左一右侍立着，由佟国维一份一份的宣读诏告，逐份的宣读417名死囚案由，

不凉不酸呢，这算什么？正想着再出个题目，四阿哥胤禛说道：“皇阿玛，儿臣有点想头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康熙放下杯子，诧异的看了看胤禛：“这是朝会嘛，有话尽管讲。经理刑部却是当务之急，八阿哥才智精明，必定不负盛望。”胤禛顿了一下手，抬头说道：“张五哥的事，儿臣原来只是风闻，今日听到原状委曲端详，惊心骇目，不胜战栗。皇上以万乘之尊，偶尔查访，即当即发露一见，以天下之大，刑狱之多，正不知多少覆盆之冤呢。刑狱失调，戾气于色，非国家之福啊。嗯，此事是宰相之责。”胤禛冷冷地扫视了一眼三位尚书房大臣，语气像是结了冰：“马齐、佟国维难辞其咎。”马齐和佟国维脸色立时苍白了，他们已经几次请求处分了，康熙都没有准奏，不料胤禛还是不肯放过。胤堂转转脸看了看胤禛，又低下了头，暗说：“哼，天生的刻薄真是无药可医呀。”正思量间，听康熙说道：“他们已经请过罪了，朕意暂时不议此事，还有什么？”胤禛无私道计较了几日，显得胸有成竹，尽管碰了软钉子，仍沉着地说道：“不应就事论事，单说刑狱，根由在于吏治败坏，所以宋不平，富不均，河道不修，盗贼不治，四境之内民有不安，边塞之外逆藩觊觎。吏治是当今第一要务，是一篇真文章。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这正是康熙与三个辅政几天来密议的主题。”四个人不禁对望了一眼，康熙却点头说：“哦，这是老生常谈了，说说看你的文章怎样做呀？”他的眼睛陡然放出了光芒：“八阿哥坐镇刑部，彻查狱案，若能着实剔查，雷厉风行，捡几个贪赃枉法的官员，着实清办他一批，无论州县台府乃至部院大僚，该杀的就要杀一批，不可心存慈软，不可如同以往只办小官不办大吏。”胤祀听了心里不禁一阵光火：“我还没上任呢，啊，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辞软呢？”但他素来涵养最深，应插口道：“四哥说的极是，确有罪证的我一定不放过他。小辞乃大辞之贼呀。”胤禛当然听出了胤祀的话意，没有理会，径自向康熙又说：“治乱需用重典，这都是通常之理。皇上久已制定圣训十六条，应颁发天下学宫，训导世子知廉知耻，使为民者各守其分，循法训良，为官者知圣人之道，法不纵贪，利民皆知守法忠君，宫中无私，吏治自然转浊为清啊。”康熙听了这番侃侃议论，暗自称赏，却不肯露出声色，只点头道：“这是又一层意味，看来你还有建议。”“是。” 各省将吏、各部官员都应体贴圣意，将吏治大事当作第一要务。儿臣建议，无论何种任职，上至尚书房大臣，下至未入流吏员，凡逢有百姓拦轿鸣冤的，一概停轿接状，定为国家制度。这样，各有司衙门，就不至于差使不同互相推诿，庶几天下冤狱可见减少啊。康熙早已听得站起身来，慢慢地踱着步子，待胤禛说完，方叹道： 你在京外办差多，到底是知情人呐。英玉啊，你觉得四阿哥的调陈如何呀？ 张廷玉躬身笑道：奴才觉得妙极了。玩而不化者有训，教而不尊者有法，应当拟成诏旨，明发天下。 康熙目中熠熠闪光，沉思着。就是这样，圣训十六条，朕再改改，要编得顺口好记些，然后下发学宫，百官停轿接状这一款，立即办。 说吧，扫视阿哥们一眼。 处处留心皆学问，四阿哥这人耐烦不怕琐碎，做事认真有条理，这一条你们得学着点，听着了啊。 张 各色各样的目光都投向了胤禛。胤祀早已从内廷得信儿了，要他主持刑部的事儿。原本急兴头的一件事，在乾清宫被胤禛一个调臣搅得不伦不类，他有一种功劳被抢走的感觉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。一路坐轿回到巴贝勒府，兀自泱泱不乐。此时天已经过了酉时了，王府上下人等都已经得知主子奉了钦差了。管家老菜头带着几十房家人头领掌着灯迎在门口，见胤祀躬身出轿，黑压压一片跪下请安： 八爷纳福，知道爷奉了圣旨要去刑部，福晋叫奴才们先来给爷道喜请安。 胤祀目光炯炯地看了众人一眼，倏然之间又淡然下来：我为天皇贵胄，为国办事是本分，有什么喜可道啊？福晋在哪里啊？ 在后头一号堂，两个和硕公主、姑奶奶、四姨奶奶、冯二舅都来了，福晋在那边陪着呢。 九爷、十爷呢？他们没来吗？ 方才派人去问了，十爷去玉泉山进香，九爷闹肚子，一时来不了，只阿灵阿张德明来了，那边有客眷不方便，我没叫他们过一号堂。 听到九阿哥、十阿哥没来，并连十四阿哥也没到，而且魁旭、王洪旭这一干必定来的人也不见影，胤祀不禁一怔，心知必有缘故，略一沉吟： 你去带我给两个姐姐问安，告诉福晋我暂不过去，叫他们只管开席，只当寻常家宴，办差有什么贺不贺的。 啊， 老菜头答应一声回身就走，胤祀却又叫住，一时没说话，良久才说：我这回去刑部要做铁脸王爷，是申国法顺民气去了，家下人良莠不齐，都想着跟着发财，你告诉他趁早打消这个妄念， 亲戚也不例外，佛爷也会变阎王。有指称我的名目到部院状墓中诈财打秋风的，查出来剥皮。他顿了一下，放缓了口气，挑20个年轻识字的奴才，要精壮能熬夜不贪财的跟我去，漂漂亮亮办完差，钱我有的是。就这话你传给他们。说罢转身向西花园书房倚离而去。张德明和阿灵阿早已等在这里了，两个人都是便装，阿灵阿瘦弱，夹袍外加了件天马风毛的套扣巴图鲁背心，张德明却是单裳皂袍，足蹬双凉四层底布鞋，靠在没有生火的熏笼和阿灵阿攀谈。听见印寺的脚步声，两个人都站起身来。阿灵阿只以手为礼，张德明捻须笑道：“ 善哉，无量寿佛，八爷此心上刻神明，必有后赐啊。” 什么？印寺先是一怔，旋即知道他已听去了方才的话，淡淡一笑坐了，蔚然说道：“ 啊，这只能免进我心了。” 张德明踱了几步，灯下看去，越显得松姿鹤行，微微笑道：“ 心即神明，方才八爷吩咐家政那些话，何其堂皇正大！从此，心行之一郡，则一郡治；行之天下，则天下治啊！” 阿灵阿却不知两个人说话的意思，夹了一口茶问道：“八爷，今儿万岁有什么旨意啊？见着太子爷了吗？”印寺便将乾清宫受命的情形说了，又说：“ 哎，太子也见着了，只是气色不很好，言辞含混吞吐，连我也记不得他都说了些什么，只叮嘱我有事儿多和兄弟们商量。但我想他说的兄弟无非是老三老四，他们个人有个人的事儿，有什么商量的？偏是该帮忙的老九老十和老十四连个照面也不打。” 阿灵阿沉思了一会儿，四爷真是醋劲十足啊，想出这几条也真动了心思了，而且想居高临下挟持八爷，将来留下抢功劳的余地。但据我看，无论怎样用心全是虚费力，天降大任于八爷，非人力可挽。张德明真是道德高深之士啊，他的话快要应验了。张德明稳重地坐了对面，古井一样的眼睛闪烁着。 八爷，您知道吗？太子身上揣着春药，叫养心殿的人见了，告诉了万岁，他和郑贵人的事万岁也有耳闻，一旦东窗事发，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呀、啊、还说什么太子。 印寺不禁全身一震，这样的宫闱秘事怎么会传到张德明耳中，自己还蒙在鼓里。张德明见他吃惊， 八爷放心，我不是个妖心，这是白云观的功效，太监们常去祈福，向道祖忏悔心中事，养心殿的正年怕这事儿太子知道了，去神前祷告求佑，恰被贫道听了来。 印寺听得心里一动， 怪道的张德明消息灵通啊，原来有多少人心甘情愿远远送上门来，想着就笑着说，你也不怕亵渎了神明？其实我并不想知道这些事，只愿寻自己的本心。国家吏治财政败坏如此，有志之士应该起而振作，匡扶大清社稷是当今第一要务啊。阿灵阿欠了一下身子，消瘦的面孔毫无表情。八爷，这真是确乎不拔之理呀！方才我和老张，我们也议到这儿了，说事情就连带了局势。如今人事纷繁，裙带门生勾连，盘根错节到了这个地步，收拾起来谈何容易啊！就是九爷和十爷今晚不来，难道就没有缘故吗？印四吃了一惊，忙问，什么缘故啊？他们也有自己的算盘呐。张德明叹道，如今又到了转列关口，不但大阿哥、三阿哥、四阿哥，就是九爷、十爷、十四爷，哪个不是人杰呀？昨夜西风凋碧树，不上高楼。上楼干什么？啊，还不是要望一望天下路，想一想自己的步子怎么迈。阿灵阿见印四听得发怔，语气沉重地说，天下大任，太子重器也，同为龙种，焉能无动于衷啊。一阵寒风扑进来，满室灯烛摇曳不定，窗纸都不安地簌簌作响，书房里刹那间变得有点阴森。印四机灵地打了个噤，仿佛不胜其寒地抚了一下肩头，听着院外萧索的落叶声，良久才说，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，照你们的说法，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张德明冷冰冰地说，其实八爷已经有了主意，天下吏治昏暗不堪，贪风炽烈，污吏盈庭，只有一条，铲，铲尽不平，天下平。阿灵阿接着说，我最怕的就是八爷手软，牛刀割鸡原是必操胜券，但若手软那就是另一回事。比如刑部的案子，如果牵连到九爷十爷，八爷下得了手吗？这正是印四最担心的，被阿灵阿这个病夫一见中地。印四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，半晌才说，不但老九老十，恐怕这类事儿，太子大千岁、成郡王和老十四都难念。如今临事才知道老四的难呐。阿灵阿抚养之间显得精神焕发，所以才叫天降大任于斯人呐，让太子暂时占据天时，大阿哥、三阿哥占了地利，八爷您占人和，不操妇人之仁，而用身寒之忍，果然将吏治清出头绪，连四爷、十三爷也要跟着你走。今日四爷发言，反过来看也未必不是要在你跟前占个步。八爷，天与福取，反受其咎。张德明接口便说，这话见得深啊， 昔日鸿门之宴，项王不取，遂由垓下之吻，王莽篡汉，刘玄称帝，不诛光武，于是更使短命。陈桥兵变，赵匡胤如狱中练恩，哪来的宋朝？千古机遇，电光石火，转瞬即逝。后世人还不是妄自扼腕痛惜呀、啊？胤祀忽地站起身，急速地在屋里踱了几步，倏然回头上下打量了这两个人，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呀、啊。原以为王洪旭是学问最好的，阿灵阿不过是个趁时奇人，张德明携术士以服王侯，据料关节眼上才瞧得出来这两个人竟是如此心胸才智，而且忠贞诚笃远在标榜道学的魁旭和王洪旭等人之上。许久才点头说，今夕何夕，胜读五车之术，你们好自为之，一切如常。张先生，你在五倍上替我操操心。中堂李泌以道士出山为辅，我看你不亚于他。五倍指给了张德明，文士自然就是阿灵阿的了。阿灵阿深沉的点头会意，张德明庄重的说道，贫道为整生灵涂炭而来，功利二字不在计较之中，违背非常之用，贫道早已在物色了。嵩山石榴友如甘凤池，石藤交背，都和贫道有忘年之交，这就修书给他们，请进京来。从乾清宫下来，胤禛觉得浑身都是软，没有想到这样高屋建瓴的几个条臣换来的只是耐烦不怕琐碎的考语，早知如此不如不说了，还免了胤祀疑惑自己吃醋抢功呢。户部差事办杂是人人皆知心照不宣的事，虽然康熙没有一句重话，没处贬一个官员，但为是这样淡漠的搁置，比之大发雷霆骂个狗血喷头更其无味，更不可琢磨。今日一席对奏，虽然看去是对了圣意了，但久旱逢甘雨却只有几滴，未免令人失望。胤禛想到自己和胤祥惨淡经营，千辛万苦都是为了他人作嫁，人生思事运数无常啊，毕竟有何意趣呢？他瘫坐在万福堂的安乐椅里闭目沉思，真的有点心灰意懒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